情。了解详情敬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阅读记，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记，阅读加我一个。北京时间23:00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95.4 AM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潮起潮落，斗转星移，看历史更替。古往今来，风生水起，数风流人物。上下五千年，以史为鉴，博古通今，读史有学问。 历朝历代得宠的妃子很多，但若论情况之离奇，谁也比不过大明王朝第八位皇帝明宪宗的宠妃万贞儿。她4岁入宫，土木堡之变时受孙太后之命，保育2岁的皇太子朱见深。她比朱见深大17岁，却拥有着皇帝毕生的宠爱，成为历史上第一位在世即被封为皇贵妃的人，也是历史上第一个死后有谥号的妃子。然而由于某些原因，她长期遭人误解诽谤，没能以美名流传后世。读史有学问正在播出《大明万妃传》，讲述万贵妃的真实传奇故事。 上回我们讲到朱佑吉崩逝，废后无事之道以后非常兴奋，是要将继世所生皇子抚养成人，继承皇位。朱佑吉崩逝，储位悬空，朝臣们再次为国家未有太子而感到不安。由继世所生、吴氏、张敏等悉心照拂的皇子这时也近4岁了。继世身体时好时坏，腹部渐渐肿胀，陪伴皇子的大多是吴氏。此时吴氏已被废10年，司礼监已经不再对他加以管束，他便带上这个孩子在皇城的西内四处走动。西内颇大，分为北、中、南3海，出紫禁城西华门，过了护城河，前行进入西院门，中海便在眼前。中海南端有昭和殿，当年夺门之变之后，景泰被褫夺皇位，便从紫禁城乾清宫迁来，不久在此过世。昭和殿之南便是太液池南海，南海中间有小岛曰南台，后朝改称瀛台，这里有桥相通，南台上曲径通幽，树木繁茂。沿中海东岸向北而行是郊园，中间有大圆金顶重置殿，殿西水中有亭，海对面有数长高的平台。再沿中海往北是城砖所砌圆城，城中有城光殿，站在殿后面对北方，中间有石桥通往太液池北海的琼华岛，岛上怪石参差，山峰嶙峋，半山上有元朝留下的3殿，中曰仁智，左曰介福，右曰沿河。山顶有广寒宫，洞宇宏伟，殿内清虚，寒气逼人， 盛夏之时暑气不到。广寒宫周围有方湖、瀛洲、玉虹、金鹿四亭，各居珠峰之顶。立于峰顶，可见南海东岸的宁和殿，连着永翠、飞香两个亭。北端可见从西山、玉泉山引来之泉水，穿过皇城，逶迤流入太液池。北海北岸有太素殿，有亭曰岁寒会景，还有远去轩、保和馆等景致。吴氏所居迎翠殿在西岸，与东岸的宁和殿遥遥相对。东面近些隔海相望的，便是那北海中的琼华岛。吴氏每日带着皇子，身处亭台楼阁或花香鸟语之间。他不时想，为何皇子从来不奔跑雀跃，只是静静地跟随在自己身旁呢？或许生母怀他时所遭变故，使得腹中的小皇子一早就心怀苦楚，还是诞生时先天不足，身体羸弱，之后便是一直身心疲惫。皇子音容之间可见皇上踪影，但既是毕竟为瑶族之女，皇子面容又与朱氏家族分别明显。他额头高耸，颧高眼凹，肤色较父亲宪宗、祖父英宗为黑。偶然中会有中官宫女在西内遇见吴氏带着这个3岁多的孩子，猜测便随之而来。皇上有一子，隐居于此之事渐渐在内廷流传。再往后，流言开始传出宫外。有一日，听说此事的翰林侍读学士尹直忍不住来到内阁。他乃景泰五年进士，学问不错，但心胸狭窄，常怀思念。天顺、成化两朝接受重用的内阁首辅彭石，此时已年近60，身体欠佳。尹直以看望为名，先是问候一番，接着他貌似无意地转到了正题。道公太子薨逝已是2年，国无储君，根基未稳，臣民不安。听闻圣上有皇子于西内，既然如此，理应尽早为其赐名，并晓谕外朝，不然有一日天下何以信服此真为皇子。彭石说，此事我也有听说，不过并无真凭实据。传说当年季氏身为女官，怀有身孕，与礼不合，贵妃恼怒于季氏，故此后来季氏母子隐于西内，至今皇上未曾晓谕外朝已有皇子，想必是有所顾忌，或许直接问皇上太过冒昧，还是请中官代传为好。彭石忠厚，一边咳嗽一边点头，深以为然。他不知尹直心中打的主意，如真有皇子在西内，若此时可堂正入宫，因皇上无其他皇子，必被立为太子，到时学识不凡，又身为翰林侍读学位的他，成为太子师父，便是顺理成章之事。到了年底，彭石告诉尹直说，上次所说西内皇子之事，我托司礼监太监黄赐转告了皇上。当年齐王刘肥 乃汉高祖刘邦同宫外女子曹氏所生，尚且堂而皇之入宫。无论如何，西内皇子之母也是宫内女官，皇子乃真正金枝玉叶，何须避讳？现国务储君以早日晓谕天下为好。尹直脱口问道：“哦，皇上如何说？”皇上令皇次赴约，确系有义子在西内，等时机再打探。尹直问：“何为等机会再打探？什么机会？打探什么？”彭石满脸困惑，不断摇头说：“原话如此，连皇次也不知皇上在说什么。”过年后，彭石旧病复发，宪宗遣太医往视，医治无效，延数月，于3月22日病逝，享年60岁。宪宗赠太师谥文宪，遣官致祭，准灵柩乘关舟归乡安葬。彭石之后，内阁有商禄、万安、刘许、刘吉四个人，商禄继任首辅。彭石去世后，尹直左思右想，既然已经确定有皇子隐于西内，何不直接上书皇上？若皇上允诺，便有了拥立太子大功，将来太子即位时必以功行赏。想着便挥笔写下奏书。当尹直摇头晃脑，抑扬顿挫，将奏书复读一遍时，猛然想起成化七年同僚孙乾上奏皇上请立百妃之子朱佑吉为太子，引起皇上不悦，借势允其退休就是。未知皇上心思，便贸然行事，实属不明智。想到这里，尹直又将写好的奏书付之一炬。 聆听时光雨，静听风雨声，上下五千年，读史有学问。 成化11年4月13夜，乾清门忽然起火。乾清门位于紫禁城中心处，是内廷正宫门，高大宏伟，门前有宽阔的乾清门广场，皇帝不时就坐于门前丹壁之上接见朝臣，或在此举行各类仪典。这一夜火势冲天，照耀紫禁城如同白昼，后宫所有人包括皇上皆被惊动。宪宗匆匆忙忙穿过宫后院，登上玄武门，扶着万贵妃放眼望去，只见南面熊熊大火。万贵妃借着火光见皇上眼中充满恐惧，连忙用手臂扶住皇上。在禁军协助下，一众中官总算将大火扑灭了，但乾清宫已是完全焚毁，内廷外朝一时议论纷纷，盛传上天以此做出警示。4月15，宪宗前往奉仙殿祈求先祖保佑。前日乾清门遭火灾，想来必有上天谴责而来，特自我反省，躬身自救，祈列祖在上抚赐金敏，化灾为福，永保康宁，不胜惶恐，恳起之至。因此火灾，宪宗恐遭上天谴责，内心不再坚持西内皇子秘而不宣了。这时候内宫之中知道这件事的几位中官也有所举动， 4月15，宪宗往奉先殿祈祷当晚，这些年曾参与照顾季氏母子的司礼监太监黄赐约了陈祖生、张敏二人，暗自聚于司礼监说道：道公太子薨逝已然三年有余，国无储君至今，近来皇上有皇子隐居于西内之事已传出宫外，去年内宫首辅彭石在世时曾有托我向皇上查询，并引用古时汉高祖刘邦同宫外女子曹氏所生刘妃旧事，建议皇上与皇子相认，迎皇子入宫并招示外朝。张敏问道：皇上如何回答？皇上已确认有此事，但是否公事答得含混不清。陈祖生猜测道：看来皇上仍心存芥蒂。黄四说道：此事迟早将有朝臣联名上奏，到时皇上或许会因乾清门火灾而允许。陈祖生哼了一声：哼，朝臣将夺拥戴之功。张敏白净微胖的面颊呈现红潮，冷笑道：哼，若说功劳，这些年来莫过于我等，岂有令他们坐享其成之理。黄赐顺势道：这也正是我想找你二位所要商议的。乾清宫之事朝内外议论纷纷，今日我见圣上奉先殿祈祷的时候诚惶诚恐，我们不如借此机会先将皇子迎进宫。不过我等不宜直接向皇上谏言国家储君大事，此事解铃还需系铃人，现在唯一蒙在鼓里的反倒是贵妃，若有人能向贵妃将西内皇子事如实禀报，事已至此，贵妃是个聪明人。好办法。张敏没等黄四讲完便大声说：昭德宫主公太监段英服侍贵妃多年，最好由他去说。不过段英这人有些贪财。黄赐位居司礼监太监，有外朝大臣不时暗自拉拢行贿，以积有布帛财产。此时他说：只要我等设法使得皇子反宫并昭告外朝，便自然有朝臣会上奏将皇子立为太子，一旦如此，我等便立下迎回太子的头功，给段英这点供奉实属小意思，包在我身上。次日张敏将黄赐给的一条金腰带偷偷地送给了段英。四月底，段英趁汪直随皇上上朝，万贵妃一人在昭德宫后殿时，将当年季氏姑娘与皇上的事原原本本地叙说了一遍。万贵妃听了之后半晌无语，最后无奈地叹了口气说：唉，此事竟然天下人知，而唯我不知，为我备好贵妃礼服吧。下朝后，汪直陪宪宗返回昭泽宫，抚进宫门便见身穿红色朱纱礼服、头戴九宅冠的万贵妃立于宫门后等候着，段英站在他的身后。见到皇上，万妃下跪于宪宗面前。宪宗神情诧异，只听万贵妃说道：方才听闻陛下有皇子于西内， 现已五岁，妾特恭喜陛下，其陛下后赐继室，将母子迎回内宫，昭告天下，国家之大幸也。汪直见宪宗，连忙扶起万贵妃，四目相望，却一时好似不知说什么。汪直从来没有见过万贵妃对待宪宗如此庄重，心中一阵愧疚。当年受托于纪姑娘，若先知召贵妃就好了。五月初一，宪宗下令怀恩迎皇子回宫。当接到皇子入宫圣旨时，纪氏在安乐堂抱着儿子难舍难分，反倒是吴氏在一旁劝慰道：皇子进宫，那便是皇上相认，此为天大好事。皇子已然五岁，不久必被立为太子，天下哪有太子生母屈居安乐堂之礼，你的好日子就在眼前。纪氏拉着吴氏的手，泪水连连地说：吴夫人有所不知，吴夫人有所不知。纪氏知道自己病入膏肓，不久人世，他怕是皇子此去不得再见。五岁的小皇子进宫后，被带到昭德宫，由万贵妃照看。但小皇子心中所怀的是对生母纪氏及吴夫人两个人的思念，以及自幼被母亲吴夫人镌刻在心对万贵妃的恨意。万贵妃只是觉得小皇子沉默寡言，不苟言笑。五月十八，宪宗命怀恩去见内阁学士商禄、万安、刘许、刘吉，商量将皇子召告外朝一事。对此，商禄心中早已谋划妥当，他向怀恩建议说：照理皇家礼制，皇子复生初便有诏告，群臣随之致辞奉贺，但今时皇子生始失传于外，群臣无人能知，若忽然诏告说有五岁皇子，反而令人感觉唐突。既然如此，不如不再诏告，只请皇上降敕于礼部，说皇子未有名，命礼部为皇子拟名，则既来得自然，又不言而喻耳。怀恩等一听，皆拍手称是。五月十九，宪宗敕命礼部为皇子拟名，于是已有皇子之事总算公布于世，礼部便为皇子拟福、凯、启、举四个字，宪宗都摇头，便亲自为其选定唐字，从此皇子取名为朱佑堂。 人来人往，汇成流动的历史，刨根问底，探究隐匿的学问，上下五千年，读史有学问。 皇子朱佑堂得以公示，而皇子生母纪氏没有名没有份，患病在安乐堂，纪氏能够顺利回宫吗？万贵妃又为何背上了骂名呢？明天的读史有学问，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。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砖瓦所著的《大明万妃传》，本书已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。演播小燕，制作人张雅娇。 真情故事讲述岁月流转，曲折遭际阅尽世间沧桑。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长书天地。